本来念佛堂不讲经的，就是一句佛号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是至心信仰，不懂啊，现在不懂了。不但在家同学不懂，我出家也不懂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学经教了，所以他不懂了。不懂怎么办呢？不懂，所以我就提出来，念佛堂每天至少四小时听经啊，听什么经？听无量寿经、即十善业道经。啊，现在还怕不足，还做两个补充。就是初学的人，初学同学一定要扎三个根：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经》。啊，必须得听个几遍呢、啊，心里有个底子。念头是大善，什么念头是永恒，什么念头是世出世间第一个福报，给诸位说，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念阿弥陀佛的好处太多了，数不尽啊！啊，头一个给你讲的好处，身心健康啊，这是中年以上啊，真正幸福就是身体健康，富而不乐，贵而不乐，不如贫而乐，贱而乐，快乐嘛，人生在这个世间要快乐，快乐与富贵不相干啊，与什么相干呢？智慧啊，你对这个宇宙人生啊，现象理事因果都彻底了解，这种快乐啊。啊，我生从哪里来，我将来死了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点不糊涂啊，这是一般世间人没法子的啊。那么佛告诉你，这真的是假的，千真万确，一点也不假啊，这是真正学问，多好，不圆满，值得学习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自信圆满的性质总名称啊！如果你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离开你的心，不离开你的口，你在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都得到平安，你都得到诸佛如来的护念，龙天善神的保佑啊！为什么？你完全跟圣德相应啊！这从理上讲，从事上讲呢，你真正是弥陀弟子，做弥陀弟子光荣啊！那设法如来赞叹老师，当然也赞叹学生啊，对学生是特别礼遇啊。你干不干？如果要干，真干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的什么杂念都没有，什么念头最善？善中之善，纯净纯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你真正能放下万念，没有杂念了啊，心里面呢一天到晚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懂啊？你看看东德刘素云居士管不管用，都那么重的红斑狼疮这个病，比癌症还要严重， 啊，不是去佛号念好了啊？问他怎么治的？念阿弥陀佛好的，相信阿弥陀佛是大医王，阿弥陀佛一定能把我的病治好啊！就一个念头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那病真好了。什么是真正的佛德？念佛是真正佛德。你一天到晚佛号不断，大佛责任呐！啊，为什么是大佛责任？往生世界这个佛德还得了吗？不是大佛的，你怎么能往生啊？一天到晚念这句佛号，把你那个品位是越念越高，也念阿弥陀佛，心里面贪嗔痴慢啊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名闻利养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妖魔鬼怪会跟你开玩笑。如果你是真的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跟无量寿经都相应，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他尊敬你。你不必求他保佑，他自然要保佑你。为什么？他欢喜，他赞叹，他恭敬。不必再问什么一切吉凶祸福，都不要去问啊。身正行正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，你所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福地，因为你是有福之人。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有苦这道理不能不懂啊！我们自己有一份功夫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，他加持给你的跟你的功夫是成正比例，你有一分他就加持一分，你有两分他就加持两分啊！加持总是相对，跟你是这个相对的同等的，这是感应这个道理。我们要是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起的念头，也有感应，也有加持啊！谁来加持？六道里的魔来加持。啊，他价值也是相应的，你有一分，他加持一分，麻烦了。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所招之德无有量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用清净心去念，用平等心去念，用真诚心去念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呐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归哪里？归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是信的，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名号啊！啊，从字面上来翻，这句话是梵文音译的啊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。那佛是什么意思呢？释迦牟尼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用两个字来解释佛的意思。一个是用光，一个用寿啊。光代表什么？光代表空间，寿代表时间。我们今天讲时空，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善法都离不开阿弥陀啊。阿弥翻作无量啊， 光中的无量，寿中的无量，全是自性，是万善同归也。一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念一尘了义，万善同归，牢牢的抓住，执着，执着他啊！所以净宗持名念佛叫执持名号，这就是执着。你看，不执着别的了，把其他的执着全放下，就把这个执着换过来了，又叫究竟方便。啊，这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佛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自性。啊，自信的信得了，南无两个字是梵语，意思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我今天完全依靠到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无量劫来所宣扬的无量的佛法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了。你看，一句阿弥陀佛展开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展开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展开那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。那阿弥陀佛总纲领啊，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那顶尖呢？这个认识清楚不容易啊！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差不多30年的时候，才明白了这桩事情啊，感到无比幸运，无比的欣慰啊，再也不会动摇了。再也不会怀疑了，自信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的能，有无量相好，只要你想得出来的，你能说得出来，全是无量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了，总名称，你念谁呀？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性，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把所有一切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不但过去佛在里面，现在佛、未来佛也在其中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称。又是自信的名字，一句名号执行本来面目，啊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常寂光啊，无量寿啊。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了，就是念的自信智慧德相，这还得了啊！古大都讲真话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六道里头找不到，六道里头哪一道也找不到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跟那个地方相应，跟六道、跟十法界都不相应。啊，我们就记住这一句话就好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谁认识？念的人很多啊，不认识啊。真正认识了，你就会死心在这一句佛号上，你真的是万缘放下了啊！诸妙功德，功无边故，功德上下的诸妙。 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妙是什么呢？妙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些功德就现前。不但现前，得他的受用啊！功德是哪来的？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把什么样的功德都放下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功德宝藏里头的一把钥匙。我能够把自信本具的智慧功德通通开发出来，不搞别的了。这法门难信吗？真难信吗？所以多少人念佛还要修集一切功德。这样其实修集那些功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，那是白费了功夫。原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所看到的、所接触到的、所享受到的功德，不是你所修的，你修的那个完全用不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自性本具，这个那才叫妙了。我们怎么修也什么修修不出来。什么都是现成的，不要到外头去找。我们心就是定的。心定，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心多自在啊，多圆满啊，就是在经书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莲池大师告诉我们，持名念佛是正修，还用持名念佛做助修，正助全是持名。你叫别个持戒了呢？不用持戒了。为什么不用持戒？你二六十中都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还能破戒吗？就圆满了。可以说是三福、三学、六合、六波罗蜜、十愿，全在一句名号当中。真不可思议。用念佛这个方法彻悟自性，跟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样的境界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你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。这个时候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就现前。要紧的，自己真干了，真干是自己真放下了，真把这个当作一回事情啊，当作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去办。这我们这一生才能做到啊。祖师大德教我们一心念佛，这有效啊。一心，这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， 才叫业心呐、啊。这个业心叫真诚心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你能够把真诚保持，如草经上讲，你能保持一天，上根的人就开悟了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最下的根性，七天也能成就，能够支持到七天。啊，一心念佛，心里头真正做到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了，七天成就。所以精进夫妻，他的目标就在这里啊。念佛如果立心一时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理念。这一心不乱，叫理一心不乱。啊，不用心一时。啊，不用心一时，就是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念阿弥陀佛。那个念到一心不乱，那离一心不乱，那个禅宗大彻大悟，跟教下大开圆觉是同一个层次的境界。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，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。所以念佛会开悟啊，啊，得无生法忍就是开悟啊，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跟禅宗功夫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了。开悟之后，就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你所没有学过的经教，你一听就懂。啊，一看就明了，啊，开悟了。我们天天念这个，念字在字，啊，念久了，不知不觉就明心见性了。他说不是别人的，真的是自己啊，这不能搞错了。那自己本来是佛，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成佛啊！你想想，你能不成佛吗？本来是佛，现又作佛，是故当下即佛。这个话是实实在在的话，问题我们自己不敢当，我们自己不敢承认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无处不是啊！它是我们的自信了、啊，是我们的性德了。我们的念头一起，就跟性德圆满的相应，这叫念佛。啊，怎么做佛？念佛就是做佛，念菩萨就是做菩萨，念阿罗汉就是阿罗汉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念念都是佛，他怎么不成佛呢？在阿弥陀佛，你只管念，不要去分别，不执着这个佛号是念自信，这叫自信里头。啊，天天念自信，自信就放光，自信就透出来了，是念佛见佛。啊，人真是阿弥陀佛、观音世界来接引你，那全是自信变的。啊，自信弥陀，自信观世音，自信大势至。啊，念西方净土， 也是无心净土啊，是自己真如本性显出来的。你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你对于念佛往生就有把握了，你有信心，你不会再怀疑了。那哪里不成就的？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果觉啊，果觉心作为我们的因地心，因果不二啊。所以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德号啊，就成了阿弥陀佛了啊。依靠凭据是什么？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，就凭着事先作佛呢，那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事先作佛。阿弥陀佛是自信佛，你念这句佛号就是事先作佛。你本来是佛，现在又作佛，他怎么不成佛呢？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，你就知道阿弥陀佛从哪里。阿弥陀佛是自己心里的变现的啊，你的心从来没离开你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从来没离开你啊，所以你那个一念佛就现前了。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，这念出是什么？说我们现前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真现前了。为什么说看不到？我们自己本身有业障，业障消除了的话，哦，那真的你想看什么的相的时候才显出相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啊？我自己的心想。啊，既然是从自己心想生，他为什么不生福呢？啊，怎么生福呢？念佛就生福啊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念念就生阿弥陀佛。佛住在哪里呢？佛住在念佛上面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这个信息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心里想佛和一念佛是得佛力的加持啊。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所以佛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这是个很方便，你心里都不能没有念头，怎么会有念头啊？叫你把所有的念头都回归到阿弥陀佛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，你走的是成佛之道，你走的是无上菩提之道啊！而且恭喜你，不出三年你就成就了，假得了吗？你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！你一心成念，念到功夫成片，生凡圣同居土；念到四一心不乱，生三地有余土；念到理一心不乱，生十报庄严土，就是用一句名号。你看，这比书任何法门方便太多了。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你要念要放下啊。我们再讲的明白一点，我念佛 放下一切执着，执着没放下，都是凡心同居处；执着放下了，就是方便有余处了。啊，再要能够努力把分别也放下了，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那你就植入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了。不要换题目啊，就一个啊，肯念阿弥陀佛就是智慧，肯念的阿弥陀佛就是愿力。一二三，三个一啊，不念阿弥陀佛没有智慧啊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不念阿弥陀佛，你去念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你去念大般若经，有没有智慧？就都有智慧了。是的，你念一辈子，连个须陀洹果都证不到，一念阿弥陀佛念两三年就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我说谁有智慧？这个法门不要断我啊！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功夫得力，把烦恼控制了，把烦恼扶住了，这个我们能做得到啊，断惑太难了啊！但是其他法门不断惑不能成就啊，烦恼扶住你，只能升天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事实真相是不能不知道啊，真念佛万缘放下，尊敬念佛堂。有多久的时间才能成佛呢？一般讲起了三年才成佛了，真不难啊。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小看念佛堂，如理如法的念佛堂比大道场殊胜庄严。为什么？往生的人多啊，一个往生就是一个人去成佛了，两个往生两个人去成佛了，这还得了吗？这小小的念佛堂啊，是阿弥陀佛在这里设立的戒引往生的站呢。啊，真信、真念、真干，一个都不漏。你看念佛人厉害呀！啊，这个世界上人都念恶，都念不善，灾难起来了。念佛的人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再念起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与他不相干了，这个很厉害啊，不能小看。老阿公老太婆不可以轻视他们啊，他们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念个几十年，临命终时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欲知实质，那什么决定会成就了。他管用啊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你还得搞六道轮回。他功夫到什么等级我们不知道啊， 通宗通教往往比不上他们，这个事实一定要知道啊。接近啊，啊，稳当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帮助我们这些没有能力断烦恼的，只要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你就能往生。古佛有一句话说：“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”经常，咒很短，容易摄心呢。而念咒不如念佛，咒也很长。那你一句佛号就四个字，这未必就更短的。越短越容易摄心。那你看佛教跟我们经念相似啊，特别是临命终时，生念必生啊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十个念头啊，这十个念头时间很短的啊，一分钟的时间足够了，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分钟足够了。这里就确实不会有一个杂念的啊！你从这些方方面面去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你们晓得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，说是以名号，你看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就能把一个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戒淫到西方极乐世界住十报庄严土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像这个法门到哪去找去？设法，一切诸佛菩萨没这个法门呐！啊，你学其他的法门不容易啊。这个宇宙当中哪里最好啊？极乐世界最好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第一，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，赞叹他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赞叹到极处了，到顶点了。我们这生日道如果怀疑，如果还不想去，那个过失是在你自己，不在别人。我们在今天什么事情最重要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拿西方极乐世界签证最重要，就拿他的护照，那你拿到就自在了。啊，这个护照就是信念之名啊，真心切一心之名啊，这个我们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，这就是说真心切愿就是发菩提心，这也是欧利大师说啊，在弥陀经上要解讲的啊，这就是发大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这就修行了。那是学净土的时候，他真干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，啊，常常想着我到极乐世界啊，到娑婆世界来是来做客的，是来旅行的，我这来是住旅馆，这不是我的家。啊，我再给你们一讲，这是旅馆啊，没有丝毫留恋，住几天，事情办完了就走路了，常常存这个心啊。 想在这个世界还做一件事情，行，我把极乐世界的签证拿到，我留在这个世间办事，行不行？ 行。 为什么？你随时可以完成。你留在这个世间很自在呀、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，一点不该死啊。啊，那么在这个世间的事情，无非都是利益众生的事情。啊，如果是利益自己的事情，那极乐世界没你份，你去不了。啊，你对于这六道轮回很贪念，那怎么去得了啊？为苦难众生的事情可以，诸佛如来到世间来应化，不就为这个事情吗？你了解之后，对这个世界就毫无留恋了。你留恋这个世界错了啊！你要想这个到这个世界来，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再来，你是佛的身份来了，你不是凡夫了，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！不抓住你太可惜了。念佛所求的是什么？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不是升官发财呀、不是健康长寿啊，那更不是荣华富贵呀。念佛成佛，我们求的是成佛啊，净宗成佛用什么方法呢？往生之后到极乐世界成佛啊，我们求往生就是求成佛，往生跟成佛一桩事情，不能把它分作两桩事情。我到极乐世界是成佛的。极乐世界之建造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的美好大成啊！诸佛世界里有不好的地方，他全不要；好的地方，通通采纳，是这样造成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无比的殊胜了。啊，那入学的条件又很低不高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人人都可以去。啊，入学的条件只有三个字，叫信愿行。头一个你要真心，要相信他。啊，你不相信，没法子了。啊，第一个要相信，第二个你很希望去，真想去。啊，第三个行的是，他就一个方法，就劝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念佛的名号。啊，佛的名号，实际上讲是个信号，像我们在太空当中旅行一样，这是个信号。啊，你心里头只要守住这个信号，这个航线就没错误。啊，这就是从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航线。啊，你要把这个信号丢掉了，你就偏差走偏差了，啊，你就到不了目的地了。啊，时时刻刻心里头不离开阿弥陀佛，那你就会到达。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啊，念佛人能不能往生？界定在信念之一户，你就有信有愿，你就决定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 四足三杯九品，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神仙。这两样，你说哪一样重要？信愿重要啊！信愿决定你能生呐、啊。啊，功夫是次要啊！啊，功夫是到那里品位高下，品位下一点也没关系。啊，下下品往生，你看阿弥陀佛多慈悲。他以本愿威神加持你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。他没有说，凡身同居土，下下平在外，没有这个说法。没有这个说法，就是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全都是阿惟越之菩萨，这还得了啊！我们从善啊，要念到啊，清净心境界，这个重要。啊，清净心现前呢，那一定要经得起考验。啊，顺境，你是不是还有欢喜心？有没有贪念的心？有这个心不行啊！你在善呢，你不在定呢。逆境现前，你有没有怨恨心？无怨恨心，你还是在善，你没得到定。啊，得定，你才有把握往生；不得定，没把握。这个关系太大了。昨天造的罪业可以忏悔呀、啊，我今天改过自新，今天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往生。啊，那什么不能往生？今天还在造，那就没法造，就怕临命终时还造业，造什么业？啊，最后一口气没咽气的时候，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还有名闻念养的利养的念头，啊，还有哪一个人对我过不去，我还没报复的念头，对家亲眷属的疼爱，啊，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啊，念念不舍。那就不行了啊，都要舍得干干净净啊，一尘不染啊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了，这才能走得了啊。啊，关键在最后的一念呢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天天都要想到放下，彻底放下。今天佛来接引我，立刻就去，什么牵挂也没有。那你就真走了。但你不能说是阿弥陀佛，等等，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，阿弥陀佛不会等你。啊，他就走了。这你的机会呀、啊、就失掉了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啊，他回归自信，他证得无量寿了。啊，他在帮助我们。啊，我们希望真的啊，他帮助我们啊，是念阿弥陀佛，是念他，也是念自己，是他不二了。这么样一个好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明了，能不能去是最后一点。那每天念佛是在干什么？是练兵练啊，临终那一念是打仗啊。就是希望啊，念熟了，这佛号别忘记。到临命终时，哦，还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成功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念阿弥陀佛也是业，这随业流转讲得通啊。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的话，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最后一念贪心起，恶鬼道去了。如果嗔恚心起来了，地狱道去了。啊，越是糊里糊涂，那就到畜生道去了。那最后一念 念的是仁义道德，那是五伦五常人道来了。啊，上品十善业道呢，什么的欲界天人的，你看都在最后一念。啊，这就是让我们在平常啊去修养心态，你们要像极乐世界的人一样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什么环境里头，都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啊！也别想着啊，这是善人，那是恶人，都不想啊。善人阿弥陀佛，恶人也是阿弥陀佛啊。顺境阿弥陀佛，逆境也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快乐无比了。啊，这种念佛了叫功夫成片。啊，念佛人还会随着境界转，这个事情麻烦就很大了。啊，顺境里生欢喜心，逆境里头有怨恨，这样念佛极乐世界去不了。啊，念一辈子佛，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因为有人问我，我不念阿弥陀佛，我念一二三四行不行呢？行。啊，但是一二三四一定要把烦恼念掉，一生能成就。这个念阿弥陀佛，烦恼没有念掉的话，就是他跟阿弥陀佛感应啊，阿弥陀佛会加持你，一二三四没人加持你啊。这功效不一样啊！啊，你念别的佛，念别的菩萨，都不如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有本愿。不一样啊！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？你去算一下，啊，他要不有真实的效果，为什么佛要念阿弥陀佛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他怎么成佛的？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这话谁说的？藕益大师说的。藕益大师根据什么说的？根据阿弥陀经说的，就真的一点不假了。你们到阿弥陀经去找，看是哪一句。哎，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，证得无量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现在就同心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阿弥陀佛的心呢、啊，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愿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这个愿望具体就是这一部经上讲的四十八愿，跟阿弥陀佛同解。啊，这部经真正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心，你看，你跟阿弥陀佛思同、心同、念同、解同、行同，这就是完全相应了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了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你不往生，谁往生啊？宗门老师常常看问学生：“你会吗？”净宗也不例外：“你会念吗？” 会念跟不会念的差距很大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很多大众，啊，提出很多问题，啊，这些问题什么都是废话。都是妄念啊，妄想，都应该放下。那你学净土了，你还会有这么多妄念？你没修啊。那我为道场为众生还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正念相继，你肯定得诸佛如来加持。啊，阿弥陀佛护念啊，文心善神帮助你处理这些杂物啊，不用操心了。啊，一心专念。啊，我们也相信，不出三年，你成功了，你做佛了，念佛的心态重要啊，跟禅宗尊门的意趣也是相同的。你会念吗？啊，今天念佛是在讲啊，会念的人太少了，不会念的人太多了。啊，凡是真正会念的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不会念的，哦，三途六道通通有份。啊，我这才明白了。啊，诚会心念佛，啊，念佛还发脾气，还生气。这是地狱道啊，念佛不断参心，无鬼道，念佛愚痴，邪正不分，是非不明啊，出生道啊。能把无界实相做好，那这念佛才能到人道啊！念阿弥陀佛的人很多，绝大多数不会念，不会念就口念弥陀心善啊，都不会念。不会念的人多，会念的人不多。会念的人步步往生，那不会念的人跟阿弥陀佛几个化缘啊，什么时候成就，那慢慢再等机缘。啊，这一生不会成就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里头，无比殊胜庄严的法门，念佛法门呐、啊，所以你会不会念呢、啊？啊，我听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怎么不会念？不会念，不会念的，把烦恼习气都念掉了，那叫真会念啊！你看宗门大德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那个念佛妄念呐、啊，啊，起心动念全是妄念，啊，分别执着，这是最初的妄念。啊，念头一起， 立刻用这句佛号把它取而代之啊，也就是把这个念头打掉啊，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回念。凡夫肯定起念头，起念头不怕啊，念头一起马上就觉悟了啊，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了啊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，这真念佛了，这会念呐、啊，不起念则已，起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就相应了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啊，这真功夫啊，这个痴念，大势至菩萨讲的标准，可不能忘记。都是六根尽念相继，要这样念才行啊！都是六根就是放下万缘，你的念就是尽念了。你要不能都是六根啊，眼睛往外面四相跑，耳朵要往深层上去听，你的心呢都在外头，都在六尘境界里头啊，也就是你的心散乱了，都是六根心就定了。我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定了啊！是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耳朵本来听外面，不听外面，听里头，里面什么？里面是自性，这糊涂了。真的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这经验里头有一句佛号。这一念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与自信性的相应，念道自信多弱之前，那就叫豁然大悟，就明心见性，理一心不乱的。就大师尊菩萨教给我们的这一句佛号啊，所以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智愚贤盲，每个人都能念，随时随地都能念。我们睡觉能不能念？能念。睡觉不要出声，为什么？出声伤身体，伤气啊，一样的功德。那么我属于人在洗手间好像不恭敬啊，不恭敬不出声，不出声不能事先，那你就出声好了。出声是为不恭敬，不恭敬事小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不会怪你，因为自己修行的四大，修行人地状大师就是要把阿赖耶里面的记忆换成阿弥陀佛，不去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都要用阿弥陀佛，都要用无量寿经把它取而代之啊，也就是过去这个印象太深了，缘太深了，现在我们要把佛，把无量寿经，把阿弥陀佛的心印象加深，天天干这个工作，这叫真念佛。你心里头真有佛了， 啊，佛在你心中啊，这才是你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啊。这个大事修成功了，就恭喜你啊！你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你脱离十法界了，你必定往生净土。光念阿弥陀佛，不修则不行啊！阿弥陀佛皆行相应啊，执念不修没办法啊，念了真修啊，才成就无量功德。佛教给我们持戒念佛，那个戒很清净啊，戒都做到了，这就要行啊。我们今天讲的扎三个根，这三个根扎好了，你就是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有份了。佛念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古人讲了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风吹不动不如雨打不实，念得练功夫，如果你戒没有还是不能往生。那为什么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？啊，那就是功夫没有白费，这功夫是你来生来世的善根，你这一生去不了。什么时候你戒清净就去了。一向专念呢，跟细念不乱的意思很接近啊，一个方向。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一定要有信心啊，不能常常变化啊，常常变化功夫全都掉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固然代替了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了啊。代替了分别呢，那你成菩萨了。再去了起心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这是最重要，那才是你啊！了知能念所念的为是一心，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。这就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啊！世上有念佛没间断，你上没有。如果我们真正明了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三十二亿不清念，你就明白了。原因事实上呢，事实上是相思相续相，相思相续相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为什么会念？这化而如是啊，这自然的。你起心动念，佛号会不断，这是什么？无始无明的习气，这习气会不会断呢？不会断。为什么不会断？因地里面曾经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无念而念的，就是这一念的具体现象。这个现象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！两边不住啊，不住有念是不住有啊。不落无念是不住空啊， 边合一了，两边不见了，啊，左两边是边界，两边没有了，这叫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。我们从向上看，所念之佛呢，历历分明，所以这一种念佛，你不能说它有念，你也不能说它无念，啊，也可以说它有念，也可以说它无念。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言思如绝，不可名告。啊，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办法用言语讲清楚，啊，越讲越迷惑。佛有声念法，印度传给我们的，一口气叫一念，啊，不拘佛号不少，啊，无念四个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一口气叫一念，所以像那个声念法了，啊，我这个声念呢，就是十声名号，一句。就是一声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十年是这两分钟了，就做完了。早晨起来一次啊，三餐饭的时候三次，这早晚就两次，三餐饭呢，这就五次啊，在你说工作啊，上班下班。啊，上午上班下班，下午上班下班，九次。啊，时时刻刻不忘，有好处啊。啊，伊斯兰教一天是五次祈祷，我们这一天在生活当中九次念佛。啊，每一次呢，就是十句佛号。养成这个习惯好啊，你身上别牵挂别的，都是六道轮回，你就错了，你应该把阿牵挂阿弥陀佛，你就对了啊，这个信念的心不能中断啊，二六十中啊，心上真有佛了啊，真正有阿弥陀佛了，口念阿弥陀佛，有定口，有善口啊，定口是早晚口，啊，早晚口呢，至少要念三千声佛号，不够啊！如果你有时间，工作不多不忙，最好能念一万声佛号啊，更苦啊！啊，我用地贤老和尚叫念佛人修行的方法啊，老和尚的方法真的叫善巧方便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累了你休息 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对身体精神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不分昼夜，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，休息好了起来就干，那地表对方法好啊，那没有丝毫压力啊。 我们念佛心里头要有阿弥陀佛，这心观想啊，口里面念，出声不出声都可以啊，默念或者是金刚石，什么金刚石是口动没有声音啊，手接印，我们手用念珠也是接印啊，不用念珠也是接印的。真正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池大师告诉我们四个字就够了啊，我真的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客气话就免了，那么是客气话，如果这个信念不坚定啊，祖师叫你讲南无啊，跟阿弥陀佛结缘，我皈依阿弥陀佛，我礼敬阿弥陀佛啊，就用这些啊恭敬的词，如果真想去的时候不要客气了啊。不传随笔里头有这么一段呢、啊、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念佛怎么个念佛，他教人呢南无阿弥陀佛，人家问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法，说我念阿弥陀佛，他为什么你教别人要加两个字，说你们还不想往生啊，我是真要往生啊，真往生就不要客气了，那真干了啊，得说服啊，有名号只有上头没有阿弥陀，没有这个南无两个字啊，支持名号，要念的什么，要念的清净心现前，天天念佛，一天念几万声啊，心里还乱糟糟的，这个虽然念了没功夫啊，最重要的是功夫现前，你看弥陀经分享的一心不乱啊，无量寿经讲的是一心专念，一心称念啊，啊称是念出声音，口念啊，念呢念是意念啊，心里头真有，称是口上有，念是心上有，心口念如表里不二，这人家真念佛了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念佛人啊，每一天也在念佛堂啊，念个千声万声不相应，临终的时候还怕死啊，这种人多吗，今天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真的能生欢喜心吗，真的就想跟他走吗啊，真能把眼前身心世界啊，名利亲情彻底放下吗，这都是在考验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是真干还是假干， 弥陀经上讲的月余日若二日若三日不假了，是真的呀。那你真肯干呢、阿弥陀佛就真来了。你说你念了十几年了，阿弥陀佛就没念来，是说有点心不真，不真诚，不恳切啊！你念阿弥陀佛就在笑啊，哎，虚情假意呀，不是真的嘛？真的就来了嘛？啊，说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。啊，我们的真干啊，决定能成就啊。云阔法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。那么至于念佛念了三年功夫成就往生的，这太多了。那个往生的条件是什么？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一是真诚心。我们有没有真诚？佛的时候用真诚心，我不念佛的时候就用虚伪心，那这什么心？那是假的吧？不是真的吧？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。跟四十八愿对照，你跟哪一念相应？可以说一条都没有啊！你怎么能往生？你想要随心向生的吗？所以念头就太关重要了啊！你今天念阿弥陀佛，你是什么境界？极乐世界的境界，阿弥陀佛本地风光的境界，这还得了吗？那我们天天念佛，为什么境界不新鲜？你不会念。为什么说不会呢？你的佛号跟阿弥陀佛的心没有连在一起啊。我们中国古人讲母子连心，儿子真想妈妈，妈妈也真想儿子啊，所以当他们相念的时候就有感应。我们跟阿弥陀佛也要像母子关系一样啊，那才行啊，那叫真念佛。能念的是真心，所念的就是真佛。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那么少？一步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过在你，不在法门，不在经典。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，真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不漏。弥陀经上讲的很清楚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那善根是什么？福德是什么？因缘是什么？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，本人生是因缘，遇佛法是因缘，遇大乘是因缘，啊，遇华严遇净土，这是了不起的因缘。善根是什么？信解，你是不是真信？如果还有怀疑，你的善根有问题。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，还有留念，那就完了啊！那你就很难成就了啊！所以真没毛病啊，理论方法都没毛病，毛病出在自己， 烦恼习气，不是佛号不灵，那是我们自己不会用心。啊，那么念佛人，你的目的是想求生极乐世界，啊，你一定依实相理。啊，实相理是什么？在净宗法门里面，三个条件：信、念、行。我们看看修净土的人，有几个人真的去做？啊，每一个人都说：“哎，我相信啊，我发了愿了。”其实你信心去反省，你的信不是真心啊！这个世间名闻利养，你接触触到了，你还会动心，你还会贪念，这信就不真了，念也不真了啊！不是真心起愿啊！所以你念佛多年，感应都没有。感应没有做，最后呢？最后就不相信，是我们自己做的功夫不够，我们自己把经典呢误会了，啊，不是正确的理解，啊，一知半解，妄修瞎练，啊，这还要冤枉佛，把冤枉经典，就是你自罪过多重，你不要看。修净土的人多啊，好像天天在念阿弥陀佛，管不管用？不管用。为什么不管用呢？他怎么信啊？他还相信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。今天这个地方法师正在讲经啊，你今天晚上去做一笔生意，可以赚100万。你是来听经放弃了100万，还是去赚100万呢？今天经就去一课堂，去一堂就无所谓了啊，肯定是去赚100万去了啊，他就不来了。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，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啊，什么不相信，他们也常常在这听经，这是为什么？李老师说一句话很有味道，就什么呢？那消遣什么闲法？哦，原来这些人到佛塔来学佛是消遣，在没事干嘛，就在家里感到无聊，那佛塔就走走，热闹热闹，不是真学啊！真学还得了啊？真学不个个都成佛了？念佛人100种果报啊！第一句呢，就是念佛人堕阿鼻地狱，堕恶鬼，堕畜生。真的，你有什么心念佛？啊，念佛没有断贪嗔痴啊！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啊！你用这个五毒的心念佛，还是堕地狱是不能不懂因果，所以念佛要用菩提心去念呐！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你用这个心去念。完全相应啊，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你要问你自己念佛那个功德多少，首先看你有没有沉浸性，没有沉浸性，1000念10万声也没功德。古人说得好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为什么呢？内心嘛。我念佛，念佛太快乐了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在心里头，跟阿弥陀佛结合成一体，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哎，你念阿弥陀佛，1000念10万声， 佛是佛，自己是自己，这不相干呢、啊、你的快乐从哪里生起来？你还是生烦恼啊，你不会生快乐啊。但一生佛号一生心啊，念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不一样啊。所以你都会才行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不会？我们有障碍，头一个障碍无知啊，不知道自己有真苦，把身当作苦，这个障碍太大了。因为有我，就有自私自利，就有名闻利养啊，就有五欲六尘，就有贪嗔痴慢，这个事情可麻烦大了。你怎么快乐得起来？是佛法的入门，从哪入门呢？无我。现在有许多人成就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下什么地方帮助呢？下阿弥陀经，或者是加无量寿经，啊，如果每一天读诵，烦恼扶不住，业障还会现前。这个时候你念佛功夫不得力怎么办？一定要修忏悔法门，持戒忏悔，要按章记除才行啊，你按章没除不行啊。很多人在念佛堂念了一辈子也没成佛，这是原因，他没有真干，也就是天天见念佛堂，一样也没放下。啊，是非人我没放下，名闻利养没放下。啊，五欲六尘没放下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这个别说念一辈子，念十辈也不行。真正成就是一切放下了。啊，我活这一天，今天一天功课就是念佛，就是万缘放下，除这个之外什么事都没有，都要念佛才行啊。我们应当万缘放下了，不但万缘放下，念佛法也放下。这一句阿弥陀佛非常管用啊！只要诚心诚意，决定没有怀疑，决定没有夹杂啊，他就有感应。莲池大师用阿弥陀佛佛号求求到了。经常说念一声阿弥陀佛消八十一劫重罪啊，生死重罪。我们念佛为什么消不了这业障？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疑虑能断，啊，既有怀疑，有夹杂，而且也常常间断，所以佛菩萨的愿呢，我们就很难感受得到了。然后我们才知道，忏除业障 是很重要的一桩大事情。怎么忏悔？还是一句老话，放下。你当不上佛菩萨是因为你没放下，放下就当上了。为什么不能有另外的东西？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啊！记住经上讲的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但相是虚妄，念头都是虚妄，所有念头全是妄念啊！什么叫真念？真念无念，无一切妄念叫真念。我们在没入这个境界之前，我们的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念。啊，到了极乐世界了，你就会证得真正的真念。那像印光大师所说的，把十字贴在那头上，天天想到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你要把今天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天。啊，明天早晨起来又是最后一天，天天都是最后一天，你就什么都放下了，你才能得到清净心呐。一心向佛。心里头什么都不要放了，只有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天天在等待，天天在向往啊，这就对了啊，这不是消极，这是积极啊。现在只剩一个念头了，求生净土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只想阿弥陀佛啊！我在这里等你，你要接引我。除这一念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！这个世间哪样能是我的？你身体都不是。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念佛，那真是弥陀经上所说的，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往生了。今天阿弥陀佛没来，等了一天没来，那明天还是做如是想，天天做如是想，给学佛同学做个样子啊，肯定有一天阿弥陀佛来了。阿弥陀佛说，你做样子就够了啊，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没有别的，彻底放下了啊。放下不是把事都扔掉，今天这一天事情还不照干，心里头痕迹都不落，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想的是阿弥陀佛，真念佛，不搞假的。怎样把念头化解掉的？念阿弥陀佛就化解了。我早年在台湾有一位老居士啊，过年的时候来看我，做法师，他说我现在心很清净啊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可是就是孙子放不下。我就告诉他，你能把阿弥陀佛想成是你的孙子，你就成功了啊。他并没有念的孙子孙子，他心里头真有孙子，时时刻刻都有孙子的影子，阿弥陀佛挂在口上，你从心里是孙子， 这不往生麻烦可大了，就不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，不想再搞了。那这六道里面东西是不再去沾染它了，你心就定了，什么都不想。真念佛是什么？一切缘通放下了。那二六十中呢，心里面确确实实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经教也统统放下了。为什么？你会从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。啊，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从四义心到离义心，念到四义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一处；念到离义心不乱了，就到了十八道。会念佛的人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人，在恶的人，阿弥陀佛，好人坏人都是阿弥陀佛，啊，好事坏事也是阿弥陀佛，你一定生极乐世界。你要是把好人坏人善事恶事分得那么清楚了，你去不了，还找六道轮回，那就错了。所以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我们真能做到，一生呢就会很快乐啊！正像方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心里头安然淡泊无事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，对一切人阿弥陀佛，更是阿弥陀佛，对一切事也都是阿弥陀佛。他念佛成功，为什么呢？天地万物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是信嘛。是无论对人对事对物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叫念佛三昧，他已经住在念佛三昧里头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！无论干什么都是念佛，都没有离开念佛。这就叫金庸求真。我无论干什么，我都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金庸求真诀啊！一心念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住其他法啊。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真的住其他法呢？我们这一观察不多啊。嗯，你看看他平常言谈举止，他心里头拉杂东西很多啊，没住汽车法了啊。如果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告诉你什么境界呢？无论别人给他讲什么话，他听的都是佛号，他眼睛看的，心中所想的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是阿弥陀佛。这个人出去干嘛？要知道往生是活着往生的， 不是死了往生的，所以往生不死啊。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你并没有断气，你还是活人呢、啊。你看到佛来接引啊，跟佛去了，给家人再见啊，打个招呼再见就走了，身体不要了，丢了，这身体带不去啊。啊，这是很肮脏的东西啊！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，没有这种肮脏东西啊！啊，这是一切的染物根源呢，是要把它丢掉啊！所以到极乐世界活着去的，没死，活着去的，这是阿弥陀佛啊，无缘大慈。啊，传给我们这样一个方便法门啊，比起任何法门都方便，再找不到更方便的，就四个字：阿弥陀佛了。你那个心里头真有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念念不忘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真有，你就成功了。那能念多久才能往生呢？果报才能现前呢？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，我们去看看，一半以上的大家都是三年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几个人，啊，他们念佛往生跟我们做表演，做实现的，没有生病，欲知时至，站着往生啊，坐着往生啊，大概是在四十年前啊，佛光山啊，虚云法师请我去做教务主任，听到一个长工告诉我们，他说去年一年前他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念佛站着往生，这个老太太心地非常好，非常慈悲啊，对佛法也不是不懂啊，反正是见到神都当做菩萨吧。三年前他娶了个媳妇，媳妇学佛啊，懂得佛法，就劝他老人家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拜西方三圣，这个头部很难得啊，受媳妇的这个劝告，就真干了啊，哪个地方也不去了，他平常庙会都参加，他不去了，就在家里念佛，家里设了个佛堂，三年啊，走的这一天是晚上啊，吃晚饭的时候啊，他吩咐儿子媳妇，儿媳妇非常孝顺，那你们先吃饭，我去洗个澡啊。其实家里人都等他，等了很久都没出来啊，就去翻浴室看看，真的洗过澡了啊，叫也没人答应，走到佛堂，哎，他老人家穿着海青，整整齐齐，站，手上拿着念珠，站在佛面前，叫他也不答应，仔细一看，走了。啊，他往生了，邻居都来看了，站着走的，啊，大概我们想的是不告诉家人， 告诉家人，恐怕家神呢要障碍了啊，他就没有那么自在了啊，真的是自在潇洒自得，亲眼看见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洞察融科大师下了决心，闭关念佛，三天三夜，不眠不吃不休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诚啊，这个是恐怕地狱苦啊，求救命啊，真干啊，啊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那阿弥陀佛真慈悲啊，你真干，他真照顾你啊，融科法师给我们做的表法啊，就是真的怕地狱苦，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当下就求往生啊，什么寿命多少不要了啊，在这个世间都是造业啊，只要我们自己放得下，平息万缘，真干，怎么说难不难呢？不难啊，问题就是肯不肯放下，关键就在此地，念佛往生的啊，给我们展示出印象的啊，人家就服了，就是万缘放下了啊，觉悟之后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四字红名，不是六字，阿弥陀佛啊！除这个之外，他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无所有，什么牵挂都没有。他走得自在啊，走得潇洒了啊，真的走了啊，一点不是假的。在深圳，在几年前，黄东昌居士这30多岁啊，他为我们同学佛的同学做了一个实验，实验成功啊，闭关念佛预定3年，念到2年10个月，还差2个月满3年，不知时至，没生病，阿弥陀佛接他往生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印象是有啊，啊，留下来的实力啊，还是供奉在深圳。啊，这就是慧念嘛，不会念念30年也不能往生啊，慧念的人呢，不到3年就成功了啊，他在给我们实现做正转，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所以学佛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祖师说这个话意思很深， 你会吗？这句话用意很深，你会不会啊？会就叫成就，不会就没成就啊。啊，千万别错用了心，咱们引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条件很简单啊，你真的相信，真想去啊，真念阿弥陀佛，一心念十念都行。我们今天念佛，手上拿着念珠啊，不大在教我们口念佛不间断，手掐念珠也不间断，这个里都有很深的意思，不但是自行的，是化他给一般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！人家一看到说，哦，这个人在念佛，啊，看久了太想念佛了，啊，你就传染给他了。真正用意在此地，劝人念佛，不必用言语。你做出这个样子就是劝人念佛，所以为什么要念佛？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是原因。我们在这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看周围附近无意无意他都听到了，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了啊！我们手上常常戴着念珠，人家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佛教徒。你看他就有个印象，哎，有佛啊，那佛就印在他心里去了，这就是帮助他了。但有意无意啊，那就帮助他啊。从一个出家人，哎，他的功德一般人不能比啊。不管他是好出家人是不好的出家人，那个无所谓，他个人因果，个人成长，他那个样子走出去，你看佛教那个佛的印象就印到阿赖耶去了，这个功德就很大了。他是替佛宣传了，啊，让大家都知道有佛啊，啊，秘密在此地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是现在讲的宣传嘛？那这个形象，一句话不说，你在街上走一遍，你说多少人种善根？啊，早年我在台湾，大专学生刚刚开始修复，学生不好意思来念珠，啊，怕人家笑话他，我就告诉他，不要怕人笑。你呀，啊，做了多少好事，度多少人啊！啊，我说你在学校园里面，手上拿一串念珠，不管念不念啊，你的校园转一圈，你就度了好多同学。那，啊，以后大家再真干。我说你们的书本上不要写名字啊，因为一般人说书上写个名字吧，你们的书上写上南无阿弥陀佛，有一个同学看到，哎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念一声。这个不能小看啊，他将来以后来生后世他学佛入门，将来做菩萨做佛，就是从这根下的，你替他种的根啊。啊，好事要多宣传啊，啊，对佛菩萨教导我们的。